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落日，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往外看哈，现在北京因为是雾霾天气，再加上我们直播间这片呢下起了小雨，地面已经有些湿滑了。 对， 在这儿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开车的话，一定得小心驾驶。 没错， 别着急， 是要保持车距啊。 是是是，另外呢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您那儿的掉点没有啊？这路面上怎么样？当然了，一季遇见这样的天呢，难免有的时候有一些约会啊，它就不可能按点进行。 那真是着急， 对吧？说白了，它就是迟到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也是说说迟到哈。生活当中您遇见没遇见过迟到的情况？是您迟到了还是对方迟到了？ 对， 遇见迟到的时候，大家都会想一些什么样的理由、借口来搪塞这个迟到的过程？ 哎呦，我怎么觉着有点不交好啊？ 谁说他不交好？生活的原本就如此的丰富多彩嘛。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螃蟹迟到的事儿 啊。 这两天牛女士，拿着朋友送来两张螃蟹券，提货券啊，券上显示的兑换日期呢是12月26日止。 那还早着呢。 今天是多少号？ 今天是11月11号。 你日子过得总比别人快是吗？ 11月10号。 你想买东西买啊？ 还有7个多小时才能到11号呢。 反正那牛女士呢，人家姓牛，准备按照提货券上的时间提螃蟹的时候 啊， 螃蟹不干， 螃蟹不干， 人家这个券商不干 啊。 哎呀，你这礼券不存在， 假的。 反正牛女士说，本来想用这两张提货券提两盒大闸蟹尝尝鲜，用王哥的话说，这时候吃大螃蟹才合适呢。 那就是， 哎呀，谁知道还不够闹心的呢？网站预约不了，客服电话一直打不通，这玩意儿年底才过期，怎么现在就提不了了呢？ 再说什么叫不存在？那不在手上攥着呢吗？ 反正牛女士呢，向记者说，那上个月朋友给了两张面值都是998元的豪华礼盒装大闸蟹提货券， 不错。 前天他想预约提货，发现券上的客服电话一直是无人接听。说当时我以为提货的人太多，客服忙不过来，就想去官网去试试，谁知道一查才发现根本就没这两张提货券， 是不是心里咯楞一声？ 哎呀，牛女士手中的提货券啊，正面贴有一张印有三水古月字样的条形码，条形码上这个标注的发券日期是2004年，这一下穿越出10多年前去了，是吧？ 这使用期够长的呀。 哎呀，券背面印有三种提货方式，分别是官网预约、手机微信预约以及电话预约提券啊提货。而且呢，这旁边还写着有效期到2015年10月1号到12月26号， 正是吃螃蟹的这几个月。 哎呀，随后呢，记者也是拨打了提货券上的客服电话，确实是始终无人接听。而且呢，语音提示中因近期提货顾客较多，请耐心等待， 就是说排队等着呗。 哎呀，反正记者随后呢，按照券上的这不是三水古月的官网吗？发现弹出的是另一个网站的链接。 跳转了， 而且这链接指向一家名为什么蟹霸鲜水产有限公司。 一般啊，说实话，在网上买东西干嘛，一跳转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大事不妙的感觉， 是吧？晚上， 嗯， 记者发现啊，在这个官方微博上，他还有一个官方微博，不少网友留言反映遇见了相同的情况。有一位啊，帅哥姥姥就留言说，提货显示卡已经作废了，电话永远打不通 啊。 对此呢，人家这个官网的客服人员介绍说呢，说这个目前啊，官网的预约提货人数爆满啊，这个订单实在是太多，预计最近下单也得等到12月份才发货。 反正在媒体接入之后呢，这个据说牛女士已经能够联系上那个客服，成功预约提货了。 不是，你说等到晚发会推迟是迟到也好，咱有一说法，什么叫输入进去之后这券不存在，这事儿和一开始那说法它不太一样吧？ 所以你知道这事儿吧，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这板子不应该打在人家螃蟹提货券那儿啊，也不应该打在这个人家这个提供大闸蟹的服务方，这板子应该打在这个朋友上。 朋友啊， 谁提供的？有没有本就诚心逗玩吧？赶明哪天我自己手写俩提货券，我送给你当礼物。 你这造成误会了， 对吧？这朋友心里边还凹头呢，好不容易你说我这 998 啊， 998呢， 就是甭管我多少钱买的吧，反正总之我是个好心， 对， 结果还让朋友啊怀疑我的纯真目的。 你说要不是为了图方便的话，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想拿， 哎， 要不然大家伙就直接拎螃蟹上门了嘛。 不过话说回来了，也不知道这提货券是不是真是2004年那年印制了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难说人家这商家存活了10多年也不容易。 反正总体来说，就是给我感觉啊，无论是这券也好，还是这网站也好，还是跳转那公司也好，这怎么加一起都怪怪的呢。 嗨，总之啊，在这儿提醒您，这个预付费哈，留神。当然了，这种迟到希望它是暂时，因为道路交通拥堵，比如想吃大闸蟹的人太多，造成的迟到，而不是真是就是骗了一道之后转眼撤了，人没了，找不着了那种迟到啊， 那就是骗子了。 哎，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迟到。您生活当中遇见过没遇见过迟到的事儿啊？怎么找辙来应付这个迟到的后果？都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呢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现在不是这个季节变换啊，这温度啊骤降，特别容易感冒，也是这感冒的多发时节哈，有市民买药的时候就发现，以前啊要买像什么康泰克呀、白加黑呀这些治感冒的药啊，这个需要登记身份证的，但是现在这不用登记身份证了。 是没这规矩了吗？ 其实不是啊， 规矩一直在。 对，但是执行的开始有变化。 你看看， 事实上从2012年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和卫生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以来要求实名登记购买含有麻黄碱的药品，以防有不法分子利用这个成分制作毒品的要求是一直都没有变过的。 我记得去年我也去药店买过呀，来个康泰克，人家要求我登记身份证号。 但是今年某一些药店执行的就不是很给力。记者就以这个患者身份啊，昨天走进了北京市的很多药店。这个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一家药店内啊，记者说我想买两盒康泰克胶囊，并且啊递给店家一张别人的身份证，就是我来买，我递了李凯身份证上去了。店家接过之后啊，在一个小本上登了身份证号，他也没看这照片上是男人是还是女人啊，对不对得上，随手就把药品递给了记者。记者呢，这个看他登完记之后，他特别坏啊。记者说啊，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拿错身份证了，这个是我的，并且出示了自己的本人身份证啊。 这个记者真是坏啊。 这个没想到啊，人家店老板说，哎，算了，没关系，登记上一个就行，你下次记得带你自己就行。 还是提醒了一下。 在西单的某大药房啊，记者向销售人员要求买康泰克呀、白加黑呀这些药的时候啊，销售人员坚持要求不行。您得出示您的身份证，您得出示本人的身份证，而且我得看看是不是您自己，否则我不能轻易向您出售药物。人家还说呢，这也不是我故意为难您，您看啊，我们这儿各处都有监控，要是不核对身份证，被查出来是要罚款的。您要是没带身份证的话，您还是回家取一趟再来吧。 你看看，不是所有的药店都像刚才那稀里马虎应付的，是不 是？ 是 吧？ 这就严格要求。 记者呢，在走访当中还发现啊，跟实名登记相比啊，部分感冒药限购五盒的规定啊，执行起来也有难度。在马家铺那家药店啊，销售人员提醒记者，你买这样的这个药啊，这个一人一次只能买两盒。人记者说，那我要是想多买两盒怎么办呢？那个店家还给出主意，说这个你让你亲戚来买，买完再给你，你要是再想买的话，或者你自己啊，你借两个身份证来登记。要不然你还可以再去别的家药店买两盒，你凑数量就够了呗。 哎呦， 在丽水桥附近的一家药店啊，这个店老板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限购的规定。人家就说啊，你登记身份证号码就行，我们这儿货多，你别说五盒，十盒都不是问题，我没听说有限购这事儿。记者也发现呢，对于这类情况，北京市药监局从2010年到现在啊，在网站上多次对市民发出提醒。 如果发现有人对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的购买方式或购买量存在着异常情况的时候，应该立即停止销售，并且呢向所在地的药品监督部门啊进行报告，或者向公安机关报告。举报热线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啊，遇到不进行核对登记的药店，你也可以直接拨打举报电话举报。 其实是这样哈，上有政策，比如说有规矩，下边执行的到底好不好，关键是看他们有没有这份责任心。 嗯， 因为作为商家来说，那都是希望他能多卖点啊，对吧？我卖一份挣一份钱， 眼睛里只有钱这一个字、 哎、但是有的时候呢，如果只看钱的话，忘了自己的这个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责， 嗯， 有可能就给那些不法之徒可趁之机。 是，当然了，像这样政策推行呢，也需要咱广大市民的理解和配合，是吧、 嗯、当然了，还是希望这个药店的管理者啊，不管您是国营药店还是私营药店啊，您真得把这份职责得承担起来，是吧、 嗯、 哎呀，什么事儿都是，其实规矩的挺好，就是一到执行的时候，生活当中都是这样嘛，一执行这有可能就变味儿了。所以你看有些时候定好了挺好，咱说好了哈、 啊、 晚上六点钟见面哈，结果一执行，哎呦九点再说吧， 九点都吃完两顿了。 哎呀，来看看大城小事里边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今儿说的就是迟到哈、啊。 嗯， 你看娟子就说，过去迟到的理由啊，一般都是自行车坏了 啊， 链，你说要不然怎么会说有一句北京人常说的话叫掉链子呢？ 链子掉了， 哎、 没法骑。 对，自行车坏了，如今堵车恐怕是最普遍的理由。 嗯， 哎呀，领导都不会批评你啊。但是年终的全勤奖就没了， 就是笑呵呵的直接扣钱。 嗨、啊，这领导当的，真正拿到全勤奖的极少，大家也实在也不在意，反正因为确实也没达到全勤嘛， 就开始不强求了。 关键是估计全勤奖也没多少钱啊，你要是全勤奖说这，哎呀，我们全勤奖今儿给100万，你看吧，大家那肯定四点多钟就出门。 醒醒醒醒、 啊， 虽然天刚擦黑，这梦做的还是有点大。 日元嘛， 100万，不按博心说哈。我不管啥事儿，我都很少迟到，这跟个人性格有关系。 嗯， 严谨的人就很少迟到，不管大事小事啊。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迟到，反正我自己是不喜欢迟到的人。尊重别人，从小节做起吧。 是，您看这一对比就有区别了吗？那贺牙说，嘿嘿。我就是一个爱迟到的人，从小上课迟到，考试迟到，上班迟到，不过每一次时间都不长哈、啊、也就迟到几分钟。我深思熟虑过，我迟到不是因为懈怠，就是着迷迟到后那种感觉 啊，为了迟到而迟到啊、 哎、呀，生活是需要一些激情的，敢于迟到的人总是无畏人生啊，无畏于人生。当然迟到永远不是理由啊，有些事情迟到就迟到了，不需要找借口。 哎呀，这迟到享受完那种感觉，还要承担后果和责任呢，尤其在一些关键岗位和关键时刻，您那迟到的时候可能牵扯的那些利益啊，那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 我跟你说啊，您别这样嘴硬啊，您是没赶上大事儿，赶上大事儿之后有可能一迟到人家不带您玩啊，后悔哭都没处哭去。 就是呗、 啊、 您就想想啊，万一您说您有一什么急事儿，或者是这个就来过来帮您救您的人啊，人迟到了，或者说我就享受迟到的感觉，那个那个呀，你等我一会儿，您等得起吗？是吧？ 你不带这样的哈。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这个假设很不好。 讲故事，讲故事 啊，但是希望大家都别迟到啊。不过有的时候这事儿由不得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迟到以及迟到的各种理由。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年9月啊，被称之为南三环办的16庄路啊正式通车了， 鼓掌，好事。 哎，然而想走这条路您不得容易。这16庄路啊，西起南中轴路、 嗯、 啊，也就是南苑路大红门地铁站 C 口的位置、 嗯、 向东呢直达承寿寺路，全长呢也不是特别长，将近4公里吧，平行于三环路和四环路，因此呢被称之为南三环办、 嗯、 主要呢是为了缓解南三环和南四环的这个道路拥堵。 是， 按照预期呢，说这条三上三下的城市快速路能够让开车的市民比以往至少能够节省20分钟的车程。 那太棒了！ 哎呀，这个市民吴先生他们家就住在附近呢。他说本来是一条崭新的道路，可是没想到每天早上起来想开上这条道路，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怎么着呢？ 哎呀，这个你看啊，首先发现这条路啊，经常出现一些啊，用我们学健康的节目主持人来说，叫长庚组。 长庚组 啊，吴先生每天上这个早上起来需要开车从中轴路南向北行驶，到了这个大红门地铁站站口的时候右转开上这南三环半，想的挺容易，这是一个简单的右转弯嘛，有时候你这一个简单的右转弯得等上10来分钟 啊，什么红绿灯要10来分钟、 路口实在是太堵了，黑摩的、黑车、小商贩以及以大红门地铁站为核心的这个周边的很多的东西都排路着堵得严严实实，再加上早高峰时段呢，前往大红门服装城批货的那商贩推着小推车在路口穿行，然后这里路况复杂不堪， 要不然得10多分钟。 哎呀，据人家吴先生说，最夸张的时候，这条路只留出了一条车道能够走车，其他的位置全被占了。 哎呦呵， 早高峰时段啊，记者也是来到了吴先生所指这路口啊，这路口的确特别繁忙，人流车流不断，在地铁口门前辅路及一条机动车道已经被十几辆银灰色的黑摩的占据了。这车主时不时的得穿插在人流中询问，哎，坐车吧， 上车吧，5块钱就走。 嗨，丝毫不在意自己的车歪歪扭扭停在路边，甚至是占用了车道。有的私家车呢也会随意在路边停车，想怎么停就怎么停。 这是完全没人管吗？ 哎呀，有一位黑摩的的司机跟记者说原本呢我是在西北口揽客啊，那边生意好，但是那边自打建起了城管执法站，这门口管得严了 啊， 不少黑摩的不得不转站在通南口 啊，这边没有执法站。 尽管城管经常对周边进行执法管理吧，属地也开设了社区摆渡车，当然这些黑摩的司机呢似乎不在乎。说那些摆渡车有些地儿也到不了 啊， 附近居民还得靠我们这车，是不是？再说了，我们都有高科技现代化的通讯工具。 什么呀？ 对讲机呀。城管一现身，我们立刻就消失了。 这还有人给放哨。 哎呀，下午4点多，记者再次来到这个路口的时候，正好碰上城管执法车，地铁门口一辆黑摩的都没有。而执法车刚刚离开，这银灰色的小车们又立刻现身了。 这消息还挺灵通。 所以你说哈，这好好修好路本来是挺好的一件事情，要走20多分钟才能拐个弯，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是，要不然想想看看 啊， 像地下通道啊还是天桥也好，能不能把这个车流跟人流什么的咱分散开，是吧？ 那个咱想想是不太现实的。 哎， 现实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啊，包括你说城管咱能不能经常18个小时在这儿盯着啊，那别24小时人家也得睡会觉啊。另外的时候你说这个黑摩的，这两天我开车晚上的时候真是因为天凉了谁都着急，你说那个骑摩托车的骑电动自行车的见个路口一看着急还真是横穿猛拐。 哎呦，赶那点时间呐、生命可是咱自己的呀。 是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事儿可能一个部门说了不算，你只是城管一个部门管可能也够呛啊。希望咱们大家群策群力，本来是一件好事，新修了一条路，能够把这好事办得更好。 在西长安街周边地区啊，存在着不少非法从事低价揽客的一日游活动。 那就北京的一日游都知道， 是吧？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每个人啊，你就交50块钱、100块钱就能游长城，但是这中途啊会再次收费或者强迫大家购物，侵害了游客权益。昨天呢，由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哈、西长安街派出所牵头，联合工商、城管、旅游委等多部门对黑导游开展联合执法。昨天上午记者就来到了前门西大街的时候啊，路边分别停着几辆大巴车和面包车，车的前风挡玻璃内还放着一张什么一日游项目介绍卡片。听说有执法人员来检查啊，还没到达的大巴车导游干脆直接甩下车上的司机和一脸茫然的乘客就跑了。山西的张女士啊，来北京旅游，她被执法人员告知，您上这是黑车，您交钱参加的那个是非法一日游活动。这张女士才恍然大悟，说哎呀，昨天我们游故宫的时候被一个小伙子搭话推销了这个一日游活动，这个揽客的人看着还挺正规的，你说他们脖子上还挂导游证呢，要不然能信他们吗？这小伙子说啊，这个什么游览长城啊、十三陵啊、鸟巢三个景点，每个人160块钱，小孩不用交钱，而且啊先交50块钱押金就行，剩下的钱玩完回来再给。 我们觉得还挺划算的，这不就信了吗？记者也了解到啊，车上三四十名来自各地的游客呀，大多数都是通过街头揽客或者旅店推销的形式。 旅店推销 不知道了吧？ 啊， 住旅店住招待所，那前台说那个，你要是顺手报，反正你来北京不也得去玩吗？你报这个房费，我再给你减免点。 有 啊， 打折 是就有这种形式啊，参加了这种活动。后来呀，执法人员在现场对这些黑车和相关人员进行查处。西城区旅游委的副主任张辉也跟记者说啊，经过核实，这几辆大巴车都是租来的正规旅行社的旅游车。 嗯， 但是存在的问题啊，是没有导游领队，价格低。事后呢，收取钱款的人当场就把押金全都退给了游客。我们北京市旅游集散中心呢，将这些游客也调到了正规的旅行社。哎，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啊，这个一日游已经成为顽疾了，就是每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人投诉，而且呢认为就是骗人钱呗。 哎呀，这一日游快成三个字快成黑招牌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媒体啊不断的这个扩散，就是下回您要是来，要是没有人接您哈，就接应一下，比如北京哪儿好玩什么的，您最好找这个正规旅行社来从事这样的方式啊，千万别去找那个小名片小广告上那些推荐的路线。 而且也是说，咱北京市民哪怕是出去玩，到别的地方玩也一样，您别信那个外地那些这个小广告、小卡片和酒店呐、招待所呀、前台给您说那什么套票什么这些东西，您都别信，因为很有可能那些东西都是假的。 就是照着咱们这说法，全天下有这种小占便宜的事儿啊，小广告的基本都不靠谱、啊。 这不分地界。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啊，我觉得这个一棵树这短信一定得念。 胡杨、 啊， 这是咱老朋友，大字写着呢。 这反正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短信，你给念了。 带出沧桑感。 嗯， 和四十多年前插队同学聚会，当年的一个女生，今天的老太太啊，说，当年我爱过你，我百感交集说了一句，迟到了。真事儿啊，这胡杨说是真事儿。 这个迟到了这个三字说的不够那个啊，无奈。 迟到的爱不是我人生经历少， 啊、 师傅您给演示一个。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迟到，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路况信息。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No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老丛古树毒牙，粉彩青花紫砂，谁能一品天下？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见，11月12日到15日，国家会议中心地铁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在东六环主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个通燕高速南4公里处有多车事故，对交通的影响比较大，提示后车司机小心避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点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话题呢是迟到哈、 啊， 生活当中您迟到过没有啊？ 嗯， 或者您约人的时候别人迟到没有啊？都找什么样的借口和理由了哈？ 嗯，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对，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昌平区龙悦苑哈、啊、五区的住户邵先生反映，说我这儿搬进来8年了 啊， 这个防水层啊，它年年修，年年漏。啊，家里边都快成水帘洞了，你说我们又不姓侯，我们姓邵啊。房顶上绑着这个塑料袋接水， 脚底下得这个摆着塑料盆接水，这根本就没法住。 那这日子怎么过呀？ 哎呀，据他说呢，这个小区的居民楼漏水情况还是挺严重的。他们家所在这个五号楼顶楼啊，更是逢雨必漏。啊，这个他和家里人已经被迫在外边租房住了。 这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哎，是啊，昨天呢，记者也是来到了这个龙悦苑东五区五号楼邵先生他们家，一进门这客厅地面都看见上边有三片污水，天花板和一墙哈，有大约有三平方米左右的起泡脱落，水泥墙体已经部分裸露了。紧靠着墙壁的木门也进水变形了， 这屋子都给泡坏了。 哎呀，在屋顶上，邵先生用透明胶带粘了将近二十个塑料袋啊，来接水。 嗯， 因为这不是前几天北京有雨雪天气嘛，这塑料袋当中装满了黄褐色的，你也不知道是什么色的水。 嗯 啊，地上还有大大小小摆着数十个盆来接水。 这万一要是装满了，可怎么办呢？ 哎，邵先生指着屋顶上一条裂缝跟那抱怨说：“你还没看见下雨的时候呢？哎呦，这边哗哗哗的往这淌水，整个一水帘洞啊！”他们家这房子是2007年入住的新房，还没到一年，这屋顶上开始漏雨。说每年楼顶的防水层啊都得修补两三次，这都8年了，年年修。上个星期啊，我还看见有人啊在上边修这个防水层，可是一下雨还漏，根本就没解决问题。记者看见啊，卧室的半封闭灯罩里边也有积水。邵先生说，前几天不是下雨的时候吗？ 嗯， 灯罩还有电路线了，这个电线线路都进水了，屋里边根本就没办法通电呢。说我一开灯就跳闸，整个楼都断电，这多危险呢！因为漏水严重，他和家人已经在外边租房了。记者呢又走访了这个楼的另外一家住户，发现漏水的问题一样是挺严重。 嗯， 这户人家的屋顶呢也是挂了10来个盛水的塑料袋。说前两天下雨，卧室漏水，哎呀，我觉都没睡好，一夜换了3回被子，现在还没晾干呢。 这脾气也是够好的，换我早发火了。 是是是，你这暴脾气。这小区的开发商啊，这个工作人员说五号楼防水层啊，我们正在维修当中，但并不能保证维修之后不漏水。公司去年曾经在五号楼楼顶呢，一位住家户里客厅做过试点维修，目前仍然处于这个观察期。如果效果好，我们将会推广到整栋楼。 试点维修 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按说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很成熟的工艺啊，楼顶漏水，这个按说盖那么多楼也没听过几个楼顶老这样漏的跟水帘洞似的。 就是要每家每户都这样，这日子没法过了。所以我觉得啊，这不行，咱换一家吧。这不管是承包的公司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这一修修，去年就开始做试点维修，到现在这大冬天的，人家房子还漏水呢。 嗯， 赶上您不住这儿了， 是 是 是，还是希望早点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吧。 前天晚上啊，因为这个供热管线的老化，广电总局西便门小区外8号楼的 哪个小区？ 广电总局西便门小区啊，他们那有一8号楼的居民暖气管的热水发生了泄漏。 哎呦，跑水了，这算是。 对，跑的还是热水，积水呢流进了楼下很多家住户的家里边，所以啊，这大家伙只能半夜往外舀水了。物业和热力部门抢修的时候呢，也把阀门给关闭了。目前呢，管道还在修理之中。昨天早上记者赶到事发现场，这个时候大部分住户家里已经是把水都清理的差不多了。住户史女士说啊，前天晚上8点多钟，突然就听见自家洗手间有哗啦哗啦的声音。 嗯， 我进去一看，呦呵，可了不地了，墙上破了一道缝，正有水流从墙里往外流呢。我仔细一看啊，原来是热水管道破了。很快呀，我们家水就满了，就流到了楼道里。居民田女士说啊，他们当时啊还找了物业帮忙，热力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也赶紧过来处理。为了大家伙的安全起见啊，他们就先关闭了这个户型的管线。记者也了解到，事发房间楼下呢也正在待租啊，家里边没有人。 嗯， 物业呢也联系了这个房子的业主，说您赶紧回来看看这边出没出什么别的情况。业主呢，这物业也随后向记者证实啊，漏水问题已经解决了，管道维修呢还在协调之中，争取尽早解决，不影响大家伙的供暖。 嗯， 对此呢，热力公司也表示啊，还在研究解决方案，尽快维修。 其实说实话，就是这种老房子，如果从那个墙里边那水管裂了流出来，这是一个最麻烦的事。 墙缝都开了。 是是是，这个如果要赶上这事儿呢，不光是倒霉的事儿了，也需要有关部门尽快把这些修好，毕竟马上就到了11月15号， 是 可能会对街坊邻居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是影响大家伙正常的生活秩序。 哎呀，所以赶紧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迟到。不吃草的牛说，我受母亲影响，最讨厌迟到。 任何事情我都提前十分钟到，但这也造成了跟我约会的事儿吧，跟我约的事儿吧，早不过我总迟到，我是不是应该改改？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不是说到的有点太早了，还是怎么着？我也没太听懂哈。 嗨， 张晓辉说，不管是上班还是约会，我都会提前做功课， 哎， 看看路程远近，我得算一下需要的时间，而且我还会提前出门，不迟到。就算遇了堵车，我也总是很幸运的准时到达。 嗯，其实我觉得你要是想准时到达，还是有办法的，对吧？ 提前量 是吧？还有霞光也说，小学一年级迟到。有一回老师狠狠地骂了我一顿，以后我就7:20出发，7:35就到了。 7:20，这是8点上班是吗？您能 上学？ 上学八点上学，那能提前25，还能 那个年代现在哪有8点上学的？现在7点上学就不错了。 妖狼说哈，我这个人吧，对时间控制也挺严格的，出行啊、上班啊，一般都不会迟到。但如果迟到，也就是因为堵车或者天气不好。 嗯，说实话啊，现在高科技了，现在很多的一些导航软件，对吧？你能够看到这个路程大概能需要多长时间，甚至他还会给你选3条不同的路线 啊，对， 告诉你能够多长时间到。 是 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准时，多做一些准备，别迟到。毕竟谁都不愿意，是吧？ 这不仅有这个不喜欢迟到的，这又见青天说，我最讨厌卡点来的。 嗨、哎，这没法聊了。今天呢，我们还会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后边呢是丰台达人秀哈、啊，这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俩人聊天的大城小事的内容先告一段落了啊。 哎， 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丰台达人秀，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2015，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今天我们首先来认识的是卢沟桥街道的文化达人吕子元。 我是卢沟桥街道的文化达人吕子元。 吕子元是中国国画艺术研究会的研究员，中国长城书画协会会员，是卢沟桥街道长安新城第一社区的书画协会会长。自社区书画协会成立5年以来，他义务为居民开设书画课，参加社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而吕老师的兢兢业业也受到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为社区的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现在啊，我是这个长安新城第一社区的书法教师，也是书法协会会长。我平常活动呢，就是在书法协会从事书法教育活动，每周一在社区进行讲授，传授这个书法知识。我讲课不收学员一分钱，都是义务教育。向学员收一点这个会费呢，是从事教学用，买一些教学的用具，比方纸墨，这等于是还是等于学员自己用。原先我们这个是10几个人，现在是发展的有30来个人了。在这方面的爱好的人是越来越多。我们一般的呢，就是参加这个咱们街道组织一些活动，比方是这个建党啊90周年，还有一些书法展呢，文化交流这块。我们的作品有50多幅，将近60幅在那个地下室永久的进行那个展示。老有所爱，老有所养，老有所好。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卢沟桥街道的环保达人周江周大爷今年78岁了，原来是宣武区环卫局的副队长，现在是六里桥社区的一名居民。退休之后，他继续发挥余热，坚持几十年为院内打扫卫生。在采访时，周大爷带着助听器认真地听我发问，也十分骄傲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我叫周江，我今年78岁了，5、6年参加工作。 我在环卫工作战线上干了几十年，感到很自豪。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还是保持环卫工人的本色。来到社区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楼呢是服装公司宿舍，没有物业，所有的环境卫生的院里的20多年，我搬到这个地方呢，我就是清扫。这个楼道里是老式楼，它那管线容易堵塞，再加上那个咱们现在生活提高了，那个里边油啊排泄不畅，这样的话我经常疏通。院里院外的话，十几棵大树落叶的时候我就扫得干净干净的，下雨的哪儿积水我就扫干净了，下雪的时候铲冰扫雪把院里的大木路上的都扫干净啊，因为我们那个地方老人也比较多，所以这样的话出入很那个不方便爬。六里桥北里社区这个地方呢，比我原来搬的时候呢，真是变化太大了。原来那院里的有些土路土的这个广场的话，现在都给铺上这个防水透水砖，是吧？在10年之内2次给我们换砖，所以这样的话，原来呢我是捡砖慢，一块一块的慢，现在呢不用了，这整个把那个原来的院里都给慢了。多年来吧，为了美化院子啊，自己花钱买花啊，这个种花啊，都是花草什么的，这在这给大家这个什么服务。我即使住在丰台了，丰台就是我家，所以建设靠大家呢，就我就是把这个地方呢，即使在没有物业的情况下，我尽量在我的有生之年富豪物。现在我出出入入坐在我们门口的老人在那儿下象棋，不管是这么多的小孩儿童在那玩，干干净净，我心里特别踏实。而且大家伙呢也特别拥护我，而且就在那个地区吧，就是说那个院里的甭管怎么老少的一见面，周爷爷有的孩子在学校写作文都写我，就是没有什么过多的顾虑，只要身体好多活几年为大家富豪物，就是我的心愿。我参与我欢乐啊，我幸福。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请坐稳扶好。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啊？ 嗨，坐公交多方便啊，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是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行，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的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信银行为您推出10年期个人经营贷款，降低创业成本，呵护企业茁壮成长。创业之路，中信小企业金融与您相伴，详情咨询95558，中信银行。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编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